疏通则不痛， 京津冀协同合作，融会则贯通。 咿呀，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杨坚要赴鸿门宴，他看看手下的这些文武，谁敢跟我同往啊？那位说，明知鸿门宴你不去不就完了吗？那哪行啊，不去这手中的权力怎么办呢？现在杨坚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啊，请他吃饭的是他心里边最为忌惮的五位宗室王，其中这位赵王宇文昭那已经带出模样来了。怎么呢？有时候在朝廷那金殿上看见杨坚，他经常拿那斜眼的余光暗中扫射着杨坚，杨坚发现了。不过杨坚喜怒不形于色，他知道这宇文昭是未安好心呢、啊、现在赵王请他，他不能不去啊，谁跟着我呀？杨坚目光扫视文武，谁都没有马上吭声，都知道这份担子可不轻。人家既然有准备，绝不是安排一俩人在那等着。你任凭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，万一到那儿被刺客所杀，这保镖倒不要紧，杨坚谁来负责呀？这是大伙的头啊，现在杨坚威望这么高啊，你想这位要当皇帝了，那我们众人可都是福利有功的古宫干将啊，那都算开国元勋呐、啊、所以大伙都替杨坚考虑，也都在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份，自己的本领能不能保住杨坚的平安。这不是玩命，不是当年荆轲刺秦到那儿自己死活不要紧，只要把秦始皇杀了就完，现在是得全身而进是全身而退，你得保着杨坚怎么去怎么回来，有这份能力吗？所以众人都没敢吭声。杨坚挨个给大伙相着面，他知道自从自己掌了军政大权之后是群情不复啊，朝廷那些文武官员没吭声的那是被自己吓回去了。现在武王入京，如若震慑不住武王，自己这权力长久不了，性命也会马上就有危险。就在此时，有人大喝一声，主公勿忧，末将愿往。杨坚定睛这么一看，好，谁呀、啊、是自己新晋招募的勇将袁胄。这袁胄身高在九尺开外，虎背狼腰，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啊。他祖居河南洛阳，想当初跟杨坚结识的时候，凭着自己的武艺跟这份大将军的威严，这貌相就让杨坚对他产生了一份好感。当年周王在位的时候对这个袁胄啊不算很器重吧，但是杨坚私底下跟袁胄交往过密，所以等杨坚掌权之后，他就得把他看上那人才往跟前拽呀、啊、对这袁胄他就是极其的笼络。今天袁胄犹豫半天，最后下决心，我保着你走。杨坚很高兴啊，有袁将军相随，老夫无忧矣呀。杨坚稳稳当当的就把这事儿定下来了，袁胄保着他 去赴宇文昭的赵王鸿门宴。元昭明的是手下部将跟着丞相去，实际那就是私人保镖啊。咱们再说赵王宇文昭，宇文昭也是下决心做了准备啊，跟哥几个商量了好几个方案，八个方案，怎么杀杨坚，有几种杀法，杀完了以后怎么料理后事，如何到朝廷中跟文武跟皇上怎么说，全想明白了，最后相机而行，计划不如变化，难免落得这么一个结局啊。到正日子，宇文昭赵王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都准备停当，打扫一新呢、院子干干净净，酒席宴前摆好了，这赵王穿戴整齐，满面堆笑，笑在这让人瘆得慌。怎么呢？杀人前那笑容啊，怎么也跟平时开怀大笑由衷而笑那不一样。左丞相杨坚如约而至，带多少人呢？嗨，就那么十个人的小分队，队长就得袁昭，杨坚下轿，袁昭紧跟在后，递名次不用递，还要什么名次啊？一眼就认出来，这不左丞相吗？用不着骗的，连忙回禀赵王，出府相迎啊！杨坚一报外，有劳王爷了，老夫有何德能，敢到王爷府上讨这一杯水酒啊？哎，左丞相为国操劳，何须客套？来来来，请请请！哦嚯哈哈，呵，俩人这假呀，拉着手脖子就进去了。杨坚素有喜怒不形于色之功啊，跟没事人一样。倒是紧跟他身后的那位将军袁昭，哼，这大将军袁昭俩眼睛真都瞪圆了。没等进院子，他这目光已经刷刷刷把这院子扫射了好几遍了。什么叫犄角，哪叫旮旯，卫生间在哪能藏几个人，哪有这过道，哪块有房檐，房檐上边有什么，房檐下边有什么，过道旁边藏什么，哪挂着帘，帘后边有没有东西，这都凭着感觉。那保镖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当的，又不能超过杨坚。你们说走走道，你们慢点走，我先看看去，那哪行。紧跟杨坚其后，袁昭是万分警觉，顺顺当当的来到了宴会大厅。赵王府那大厅里边盛排酒宴，这是赵王请杨坚，不能四菜一汤，不能那么对付。赶来的大厅上宾主落座啊，赵王一看，这位不是袁将军吗？和他刚看出来，早认出来了，特意没搭子他。人是赵王请的，是杨坚，你们来干嘛呀？哼，王爷正是属下。嗯，袁将军请坐吧。啊，不不，我是随丞相前来，哪有跟王爷共坐用餐之礼呀、我是下人，你们吃你们的。袁昭根本就不落座。啊，不不，同殿称臣，袁将军功高盖世，也是朝中古公，天子很器重你，来来来，落座。这宇文昭就想把这袁昭由解杨坚边上蹬过来，怎么呢？你离他越远点，我好动手啊。这袁昭改一贴老膏药了，心想我就贴住杨坚杨丞相，我哪儿不去了，多谢王爷外意，我不能离开左丞相啊。再说什么不吭声了。杨坚摆了摆手，多谢王爷，袁将军乃一介武夫，性情耿直，既然不愿饮酒，不必勉强。杨坚心想，你甭把他给我拽走，就在这站着吧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一伸手，手下人过来，王爷何事啊？将我那两个犬子叫来。两个犬子啊，宇文昭那俩儿子，大儿子叫宇文云，小儿子叫宇文冠。这哥俩上来了，见过丞相大人。哦，俩孩子连忙倒身要拜，哎呦，可可不可！杨坚连忙站起来，扶起来，两位公子，这真是一表人才呀、我乃是皇帝的近臣呐、你们都是皇亲贵戚，哪有主人给我这臣下施大礼的？好，杨坚要跪下，哎呦呵，您也不能跪下，这么大岁数，得了，我就是让您认识认识。啊，丞相，这两个犬子将来您还要多加提携呀。好像给引荐引荐。 老朋友见面穿房过屋那倒没那么近，最起码引荐引荐晚辈，这也是亲戚的表现呢。啊，对了，一会儿你们给我们送些水果上来，好为我跟丞相解解酒啊。说完话，宇文昭一眨眼儿，这俩儿子点头报万遵命。那父亲，您跟丞相慢慢用酒吧，我们就不便上桌了。你倒知道，还没给丞相敬酒呢吧？啊，对对对，我们这就给丞相敬酒。啊，这哥俩一人先给这杨坚倒了三杯酒。杨坚看了看，摇摇头，怎么呢？这酒我不能喝呀。啊，宇文昭一看，因何不饮？难道嫌这酒味不醇厚吗？啊，杨坚摇了摇头，并非如此。哎，王爷不知道，我杨坚有一个怪癖之处啊，喝自家酿的酒喝顺了，到哪里去我都带着酒，喝人家的酒经常回来晚上睡不好觉，身子不舒坦呐。言外之意，你那酒要有毒我不就完了吗？宇文昭一看，好吧，不可勉强，拿了上来。元昭一点手，外边抱一坛酒进来了。我给王爷您倒一碗。宇文昭把碗递过来了，既然喝酒咱们就大口粮啊，你倒吧。他倒真放心这杨坚，两个人推杯换盏喝上。那俩儿子一看，得了，让咱们敬酒人家不喝，咱甭这儿干着了，对，赶快准备水果去吧。哪准备水果，刚才的一急眼色那就是说明准备杀人呐。这大碗喝不快嘛，咣咣咣几碗下来是酒酣耳热啊。这边宇文昭一点手，赶快水果拿了上来。宇文云宇文冠是鱼贯而入啊，这水果就得用刀切呀，刀就放在水果盘里，连水果带这盘往上一端，刀把整冲着宇文昭。宇文昭把这匕首就拿过来了，匕首刀扎着面前，这刮扑一刀就切开了，啪啪啪几下切成小块，用匕首挑起一块来，手在边上一拖，一手拿着匕首，一手拖着刮牙的一角，往前一递，丞相您尝一尝。杨坚坐着没动，元昭一摁佩剑，为什么？这是紧关节要的时候，你接不接？你一接，他匕首往前一递，噗，整个是哽嗓咽喉啊，再不就奔心窝。你不接，不接人给你举着了。元昭一看情形不对，马上往前一上步，丞相，相府还有好多事，您在这喝得太贪杯了，该走了。他特意让那宇文昭看看自己握着剑把的右手，左手拦在了杨坚的面前，摁着那酒碗，实际那酒碗也是暗器，心想你只要再往前递，那酒碗飞出去啪嚓一下，我这剑就出鞘了。宇文昭一看，嘿，这家伙真喝着去啊，这先杀得杀元昭，要不然我够不着这杨坚呢，只得把这瓜又放下。哎呀，着什么急嘛，这刚说了几句话呀，你要再这样本王可不高兴了。袁将军，你这赵王把脸沉下来了，我跟丞相说话你随随便便插的什么嘴呀，退下。他想摆摆资格把袁昭轰出去，袁昭大眼珠子这么一瞪没吭声，手还逮着那剑把呢，哼，往后撤了一步，就站在杨坚身后。赵王一看，怎么敢跟我瞪眼，你活腻歪了吧，我认得你袁昭，你以前不是在齐王手下吗？你是我们哥们手下的佣人，你现在怎么跟杨坚这样啊？这后半句是心里话，他点你一句，你是齐王手下，我是赵王，你不认得吗？袁昭还是没吭声。赵王宇文昭心想，那我呀就得想辙了。为什么？我亲自杀着杨坚杀不了，不行，我撤吧。他接着倒了一碗酒，跟杨坚这么一碰，一仰而尽呐、啊。仰过脖来，再回过头，这俩眼就离去了。这酒上头大概也快点儿。嗯， 哎呀，好难受。丞相，带我去外面，过过风，倒倒酒。他假装要吐，晃晃悠悠，这就要往外走。杨坚拿眼睛领了这么一下，袁兆达跌不上前，一把砰，把赵王就给搀住了。说搀好听，实际是给蹬住了，抓着他的手脖子往回搀，实际那就叫拽啊！哎呀，王家慢点，您这一个人往外走哪行？我看您还是坐着，哪有喝多了往外透风，那不找吐吗？袁绍心想，一看你就说谎话呀，喝酒自己到外边透风地儿，那不非上头不可吗？您就在房中坐会儿，一会儿这酒劲就下来，快快快给王爷上醒酒汤。这赵王自自微微的站着还要走，袁绍一用劲儿，又给摁着呢。赵王走不了，那刺客们就不敢露面，算你外边的亲兵才十个，全杀了就得了。可袁绍就不让这赵王走，吩咐手下人去厨房取水，愣给赵王又灌了四碗水。赵王这气，我跑着灌水蛤蟆来了，真是没办法。恰在此刻，有人来报，赵王，滕王驾到。哦，宇文昭一听，他怎么才来呀？赵王生气了，责怪自己这兄弟，说好了吗？你来帮着陪酒。这滕王叫宇文优啊，怎么这会儿才来呀？他哪知道滕王都急死了。滕王坐车来，专车，那当然王爷出来得有车呀。那会儿那车都那木轱辘的，走半道有那坑，一颠一个，这车也没维修好，刮嚓一下车轱辘飞了，好，这车散架了，把滕王摔得这疼啊。有心换快马赶奔赵王府，又怕这动静太大，在京城里边打磨扬鞭的，让人以为赵王府这出什么事儿，再惊动了杨坚。可要是不打马扬鞭的话，哎呦，那就得坐轿，这坐轿可就慢了，所以他迟到了。赵王宇文昭还生气呢，吩咐人把滕王请来。滕王这么一进门，宇文昭面沉似水，今天我陪丞相饮酒，你因何迟到啊？难道是对丞相不满吗？哎呦，杨坚一听这什么话，滕王千岁一定是另有贵干呐！杨坚赶忙站起身，人家是哥们儿，自己那是臣下呀！来来来，主动来接接这滕王。滕王面红耳赤，有劳丞相，有劳丞相。就在这么一个时间差，杨坚往前那么一走，离赵王拉开一段距离的时候，袁绍紧跟着上前，情形不妙，当速离呀，赶快走啊。杨坚没往心里去，有什么情形不妙的，心想他们哥俩在这儿我还怕吗？有一个在这儿就算人质。杨坚摆了摆手，来来来，滕王这边坐。他把滕王宇文优扶到了座位上，一回身，本杨坚又坐着了。哎呀，袁绍心想，我们这主公也太胆大了，你还不都在这没喝过酒怎么着啊？还是自己那坛酒没喝完？不是，杨坚倒看看这哥俩有什么把戏。杨坚心想，我要来就不能这样走，必须抓住你们的短处啊。袁绍趴在杨坚的耳边，少喝一点吧，假装大声嚷一句，小声他告诉杨坚一句，我死了不要紧，您死了可不行啊，那意思我是保镖，我不怕死，你死了这国家怎么办呢？那一堆人怎么办呢？杨坚一听，这回打动他了。恰在此时，就听的这正厅外边有盔甲的声音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什么动静？杨坚也带过兵，一听这麻烦了，这真是来人了。袁绍连忙正式提醒杨坚，相爷，现在府中事情多得很，都等着您去发落，您如此贪杯，岂不辜负了大事，辜负了两位王爷对您的厚望啊？不由分说，他一瞪着杨坚的袍襟，杨坚就是两眼微微一晃，好像有点上头了，这眼珠啊简直看谁都费劲了，怎么的定不准眼神呢？ 瞅着这宇文昭相面相了半天，这好像才看清。赵王，老朽没有酒量啊，我先走了，告辞告辞，多谢赵王，多谢滕王。晃晃悠悠转身就走。就在他一起身这功夫，也不打哪来的一股风，噗的一下把那大厅旁边那帘子吹起了一角。杨坚余光都一看，后面是金甲武士，心想好悬呐、啊！赵王跟滕王没反应过来，外边接应杨坚的队伍已经到了，那几个亲兵等着呢。丞相，袁威将军以前来催请丞相回相府公干。袁威是袁胄的弟弟呀。外边战马嘶鸣，赵王一看麻烦了，杀不了了，这要杀了杨坚，人家冲进来我们也完了。眼睁睁看着杨坚偷偷的溜走啊。杨坚出得赵王府是冒了一身汗，他拉着袁胄的手什么话也没说，紧紧的握了一握。这二人是胜利返回啊。这一下杨坚算抓住赵王的短了，怎么呢？请我吃饭大帐后边那些金甲武士是干嘛的呀？有了罪过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下手了。转过天来，杨坚马上禀明天子。禀什么天子？他自己写圣旨一概戳就完了，以谋反罪抓了赵王跟滕王，先把这哥俩闷了个死罪杀了。武王还剩三个，那三个没动。杨坚就这么聪明，不能一块杀，一块杀完倒麻烦了。您想啊，这哥俩一死，那哥仨毛手毛脚，肯定必然会有暗中动作。出来一个杨坚是逮一个，出来俩他捉一双啊。果不其然呢、啊，杀完了赵王滕王之后，十月他杀了陈王，十二月杀了代王，一个他也没给留下。杨坚终于达到目的，消灭了入京吊丧的武王。与铁腕相加的同时，杨坚也对这皇族施展笼络手段呢、啊。这是软硬手一正一反同时进行，从中能看出杨坚是深谋远虑啊。他在打击这武王的同时，他不一直在拉拢那汉王宇文赞吗？那小王叔啊，啊，那不是开始在朝中内宫里边是看着那八岁的周敬帝，后来被杨坚派那刘房给骗走了吗？让他回府里跟美女们去游戏去了。对这位汉王宇文赞，杨坚就没有马上动刀子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个孩子，而且借着皇帝的口吻封这位十几岁的汉王为上柱国右大丞相，自己是左大丞相，那他就比自己身份要高了。可是小孩哪主了事儿啊。而且杀了头一个造反的宇文贤之后，他又把这宇文赞封为大冢宰。大冢宰是名义上的百官之首啊，那好像朝中上下大权都在这十几岁娃手里，这是笼络皇室给他们做样子看呢、啊。封完宇文赞为大冢宰之后不久，又加宇文赞为太师，这种种手段都是杨坚的策略，因为他还没有登基为帝呢。一旦当了皇帝，他是一个没留，把这宇文家族宗室子弟哪个他也没放过，就连那不到十岁的小周敬帝他也给斩草除根了。每一次皇朝更换，难免统治者大肆屠杀前朝皇族，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代，杨坚这样做正所谓一种悲剧的恶性的循环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非遗时光》。